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航丢失的钱终于找到了，事实证明小夏是清白的。懊悔不迭的小西父母迁怒于小航，何建成发起了高烧，何建国将哥哥接到了家里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何建国决意要让哥哥回家住，显然哥哥的主要顾虑在顾小西，这事儿非要顾小西出面办不了。这天下班之后，何建国决定去找小西谈，面谈，重要的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谈。但是门一开，一看到由于他的到来，小西脸上露出的情不自禁的喜悦，他的话就说不出口了。他以为他来是想跟他和好，何建国如果马上说出来的目的，对他不啻是一个打击呀，而且是双倍的打击。不说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说，我接小西回去。心里头想的是，接回去再说，瞅机会再跟他商量。来到楼下看到电梯不能使用的时候，他和小西本能地对视了一下，仅那一下，他就从小西的眼睛里读出了他心中的内容，知道他想起了什么。但是现在那绝无可能。小西猜得一点不错，他就是不想背他，不是怕费事儿，就是不想跟他有那样的亲密接触，肉体上情感上都不想，那会使他难受，使他觉得虚伪，同时也会觉得是对小西的欺骗。两个人开门进家，小西离开家没有多少日子，感觉上好像是走了很久似的，有一种又亲切又陌生的感觉。厨房里、卧室里、洗手间、阳台，他挨个走了一遍之后，马上开始从包里向外收拾他从娘家拿回来的换洗衣物。这时候何建国的手机响了，他拿着手机去了阳台。接完电话之后，在阳台上站了很久，思索着事情的整个局面。小西把东西都带回来了，就是说他是准备回来住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开口跟他说想让哥哥来家住的事儿呢？不说，哥哥怎么办呢？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这样也许更好。他们三个同居，他俩睡卧室，他哥哥睡客厅，这样的话哥哥才可能安心。否则不管怎么样，他来住而小西不在，他都会觉得是他挤走了小西，影响了他们夫妻的正常生活。当下心中就释然了，脚步轻快地从阳台回屋。这时候他听到洗手间里已经发出了哗哗的淋浴声，想也不想推开洗手间的门，他急于想跟小西说话。小西惊叫了一声，他没想到何建国会推门。当然这只是表层的原因，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过肉体的接触了，彼此已经有些陌生，不习惯赤裸相对了。何建国马上关上门退了出去，并且说了声对不起。 小希继续洗澡，心里头后悔呀，叫什么叫，有什么好叫的，他们难道不是夫妻吗？彼此肌肤相亲，熟悉对方身体的每一方寸的妻子和丈夫，他很想叫他回来，像夫妻那样无拘无束。他洗澡，他呢在一边陪他说说话，或者帮他擦擦背，或者一块儿淋一个浴。算了，时过境迁，刚才他一声叫把他阻在了外面，现在请他回来就生硬了。晚上睡下了再说。夜里夫妻上床，他们习惯各睡各的被窝。熄了灯之后，小希主动地钻进了何建国的被窝。从前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何建国主动，小希主动的时候有，但是少。这一次他决心主动，心之使然而非性。何建国没有想到，他跟小希很久没有房事了，这期间他一直是自力更生解决问题，而且就他的心情来说，他是宁肯自己解决也不愿意用顾小希。但是现在小希主动要求，他却不能拒绝，都说男女平等，什么时候也平等不了。就说这事儿，女的拒绝男的是天经地义，是矜持，是骄傲，男的拒绝女的你试试，是冷漠，是残酷，是对对方的伤害，再不就是没有本事。他现在的情况是又冷漠又没本事，昨天晚上刚刚自慰过一次，储备用光了。小希钻进了他的被窝，钻进了他的腋下，嘴里还兀自地呢喃着，令何建国的头皮一阵阵地发麻。在小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最终唤醒了何建国男性的本能。他们体会到了空前的愉悦痛快，那一夜他们睡得很沉。次日是周末，何建国一觉醒来九点多了，睁开眼睛吓了一跳，面前极近的距离处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看。他反应了几秒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立刻向对方绽出了一个笑。小希被这笑感动得要哭，掩饰的一下子把头拱进了何建国的怀里，嘴里喃喃的：“建国，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过了？有一个世纪了吧？有一阵啊，我都想让你去医院看看了。看什么？看你是不是异地了？异地？我？哎，不过啊，男人到我这个岁数，我这样的工作压力、家庭压力，十有八九也差不多该异地了。我呀，是少数的几个例外。”哼，又吹又吹。哎，不信你去问。问谁呀？何建国就笑了，知道所言荒唐。小希说：“就是能问也不用问啊，答案明摆着呢，肯定个个跟你似的，是少数几个例外。”吹牛，尤其在这件事上吹牛啊，是你们男人的重要特点之一。咱可不是吹吧，咱这可是用事实说话吧。嗯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哼，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魅力，能不能让我一辈子做好事吧。小希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吧。而后就说了那事儿，他一直处心积虑想说，一直没有机会开口说的那事儿。但是只说了个开头，还没说到同居呢，刚说到想让他哥回来住的时候，小希蹭的一声从他怀里跳出去了，直接下床穿衣。小希感到恶心，为了他自以为他的感情需要，为了昨天夜里他表现出的跟真事儿似的激情， 婚后有一段时间，特别是近一段时间，他们之间是有过这种现象。当一方有求于另一方的时候，这方就会事先表现出对对方的好来，比如主动送对方点什么东西呀，主动端一杯水呀，递双拖鞋呀。但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做这样的事儿，于他们还是第一次，简直下作、亵渎、无耻。小希没听到何建国说完，便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连声的冷笑：“ 哼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昨天我还纳闷呢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么殷勤，这么主动的跑去接我，当时就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但是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你能到这种地步。”居然为了你们家那点破事不惜使用美人计。 他强忍住眼里的泪。何建国无从解释，他这才真是一步被动，步步被动。无从解释就不解释，就事论事。救助到武艺，他们工棚实在太冷了。小西穿上衣服摔门就走。小夏的事儿没跟他说，不说了。再说这个，他们的关系就更是交换关系了，赤裸裸的交换。在小西摔门而走的那一瞬，何建国彻底失望了，下决心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断。不想这时候，哥哥何建成那边出事儿了。这天，何建成被安排给几个瓦工打下手，铺甬道。这是一个高档住宅区，独栋别墅，每一栋都在500万以上。何建成负责搬砖、运水泥沙子。一个小头目对瓦工们说：“这些个砖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，比你们的手指头还贵，切的时候小心着点啊，别给切废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又指着何建成说：“哎，你啊，搬东西的同时啊，看着点来往的人，别让他们往刚铺好的道上踩。看房的让他们走那边。”何建成点头答应。傍中午的时候，一个气度非凡的人来看房，抬脚就往刚刚铺好的甬道上踩。何建成忙拦住他说：“这砖刚铺上不能踩。”对方说：“那你让我走哪儿啊？”甬道两旁到处是碎石水泥还有沙子，确实也没路可走，没有这种人可走的路。何建成他们无所谓呀，他们有着跟这种环境配套的服装、鞋子和身份，购房人不一样，黑皮鞋亮得闪白光，西装笔挺。何建成只能小声重复头目的话：“这道不能踩，砖刚铺上，踩坏了得重新铺。”对方就像没听见，踏着甬道就走。何建成情急之下拉了他一把：“不能踩，这砖是意大利进口的。”对方嫌恶地甩开了何建成的手。但是晚了，那深蓝西服的袖子上已经留下了何建成的手印，不知是水泥是土还是切割地砖的粉尘。对方立刻火了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说话，怎么动开手了？意大利进口的砖怎么了？你就知道意大利进口的砖，知不知道我这西服是哪儿进口的呀？”一边使劲掸着袖子上的灰，掸不干净他就越发的火了：“我下午还有个会啊，你他妈混蛋！”不知如何发泄怒火，边说边用脚在甬道上使劲地跺了几下。何建成不由得心疼地闭了闭眼。小航从一边路过，基本看到了整个过程，非常的生气，走过去对那人说：“先生，知不知道这是施工现场，闲人免进。”“ 哼，闲人免进，我是闲人吗？睁开你眼睛看清楚了，我是来买楼的，是这儿的客户，是你们的上帝。” 买楼去售楼处，有相关人员接待介绍：“这儿啊是施工现场，甬道不能踩，请你下来。”对方站着不动。再说一遍：“下来。”对方仍然是不动，四目相对。工人们齐齐地住了手，看着他们。 这两个人都是有身份的，也就是说势均力敌，不像何建成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。看那人还不动，小航就火了，一伸手把那人从甬道上拉了下来。对方挣扎着不离开，小航就加大了力度，对方没站稳向后摔去，一屁股坐到了身后和好的水泥沙子上。那身不知道从哪里进口的西装当然彻底完蛋了。何建成不由得担心地看小航，发现小航也是一惊，显然事情到这地步并不是他的本意。这时候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小航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小子你听着，我去投诉你，老子今天不把你的饭碗砸了，老子跟你的姓。说罢扬长而去。小航阴着脸对工人们说了句干活吧，就走了。何建成一直目送他走，心里头非常不安。这件事情的结果是顾小航被解职。这事儿像阴云一样笼罩了顾家，当然凭小航的年龄和工作经验再找一个工作没有问题，但是要马上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可不那么容易。小西坚决站在弟弟一边，他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是上帝吗？就能把别人的劳动不当劳动，规定不当规定了吗？小西妈说，这些没用的就别说了，现在的问题是小航没了工作怎么办？一直沉默的小西爸开口了，小航，我要是你的上司，我也会这样处理，不问过程，只看结果。结果就是啊，你让公司失去了一个准备掏500万买楼的重要客户啊。小西说，听他吹，我还准备掏1000万买楼呢。小西爸正色道，人家定金都付了，大定。小西这才不说话了。小西爸说，发生这种事情，看似偶然，实为必然。那人固然有他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找的不是他人的问题，而是自己的问题。小航啊，我们了解你，你是有能力的，有能力化险为夷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有能力兼顾双方的利益。但你呢，却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像个毫无职业素质的老粗一样，硬碰硬跟客户对骂，直至动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心思没有放在工作上。所有人同时一愣，看小西爸，包括小航，不知小西爸指的是什么。小西爸慢慢地说，没想到啊，就因为我们反对你和简家的事情，你就会变得如此颓废，失去理性，没想到你会是这样一个心胸。在这里啊，我劝你一句，小航，你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，但是美人可是要爱江山的哟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哪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地爱一个一事无成的男人，事业才是男人的立身之本。说罢起身就走，进了书房，咣当关了门。小航没吭声，他不得不承认父亲的分析是对的，不是指他对女人的分析，而是对他本人的分析。他进来的火气确实是大，无名火。究其境跟简家的事有直接的关系，否则今天的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。屋子里就静下来了，小西妈和小西想安慰小航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小西去开了门，来人是何建国。小西一看是他，哼一声都没哼，没看见似的。何建国毫不在意，跟小西妈打了招呼，而后直截了当地对小航说，小航，今天的事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了，说你在关键时刻帮他说了话，谢谢你。小西冷冷地说，你哥怕是还不知道小航为今天这事儿被开了吧。何建国大吃一惊，扭脸看小航。 小航苦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就是说，是真的。何建国这就有点搞不懂他这个小舅子了，为怕得罪包工头，他宁可让他哥受苦，现在却又能为了他哥把工作都给丢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为他哥把工作给弄丢了，是事实。 何建国为感激小航，主动替简家辩白。小航找到刘凯瑞，归还了他的赞助款，然后向简家求婚。这一次，小西选择了悄然离开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何建国想将哥哥接回家住，却对小西的态度心存顾忌。何建成在工地与顾客发生了冲突，小航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，却遭到了解雇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天晚上，何建国请小航吃饭，聊表谢意。席间，何建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感谢，让小航觉着不好意思，说让姐夫不要感谢他，他不想无功受禄。他当时如此过激，不完全是挺身而出、见义勇为，主要是因为反感那个客户。那人的目中无人、飞扬跋扈，不能不让他想到刘凯瑞。因为了刘凯瑞的缘故，小航开始有一点仇富，也知道这很狭隘，但是那股劲儿一上来就是控制不住。当然，如是别的工人的事儿，他可能也不会管，但他的管也不是为何建成，而是为姐姐。姐姐和姐夫最近关系紧张，何建成工作没安排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何建成出了事儿，姐姐肯定要再次受到牵连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她主要是为自己，次要是为姐姐，跟何家全没关系。何建国听了，点着头想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这才合乎事情的本来逻辑。但是呢，却没有因此而慢待小航，相反对他格外的尊重。他一向欣赏他这个小舅子的敢作敢为、胸怀坦荡。由于小西的关系，很长时间以来两个人有些疏远，能有这个机会坐在一起聊聊喝喝，委实是一件惬意之事啊。聊着喝着，神差鬼使般，何建国对小航说了在酒吧碰到过简家一事，还把当时简家对他说的话一并对小航说了。他知道顾家反对小航和简家，潜意识里就是想撮合他们对抗顾家的反对。他对顾家道貌岸然的伪传统反感至极。何建国所说之事令小航受到了震动和鼓舞，当下就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小航在刘凯瑞办公室的外间等，门开了，刘凯瑞出来。 哦，小航啊，稀客稀客，走走走走走，进屋。 不用了，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刘凯瑞对助理说，你去吧。助理走了，小心地关好了门。刘凯瑞说， 什么事啊，小航？ 你说简家从你那儿拉了20000块钱的赞助？ 是。 你为什么要给他赞助？ 因为我爱他。 打算跟他结婚吗？ 不。但是我会给他幸福。 幸福的标准全在于每个人的感觉。 嗯， 说得好啊。现在就看简家更在意什么了。是你的年轻啊，还是我的富有啊？小航纠正他， 我的感情。 是是是，小航啊，你和简家之间是不是出问题了？ 什么意思？ 你们俩要是好好的，你来找我干嘛呀？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，那20000块钱的赞助我出。 从包里拿出20000块钱，拍到桌子上，写个收条吧。刘凯瑞一挥而就签了名，边签边说， 小航，你是不是把你最后一个铜板都拿出来了？ 小航轻蔑地看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刘凯瑞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。小航从刘凯瑞处出来，直接开车去了出版社，找到了六边士，姐姐也在，这让他稍感不便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只要简家在就好。进屋以后开门见山，简家，我想跟你谈谈。看也不看小西一眼，明摆着挑衅。小西说，不行，我们马上要商量事情，事情要马上定。小航淡淡一笑， 也好，那就在这里说。 拿出了一张纸，就一句话，刘凯瑞赞助的20000，我还给了他，这是收条，省得你再去还他一遍。 简家就愣住了。你跟他怎么说的？ 就说，这钱不用他出，顺便问了问他，认为在你那里，幸福的标准是什么？ 他说是什么？ 是富有。 你呢？ 是感情。 你能确定你的感情吗？ 能，我爱你，简家，我们结婚吧。 小西叹了口气，悄然离去。何建国决定再请小西回家，这个决定是那天晚上和顾小航吃饭以后做出的。由顾小航口中他得知，顾家没给他哥安排好，不是不想安排，而确实有他们的难处，也就是说，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误会小西了。夜里一个人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冷静反省，再次想到了那个不为他掌握和预知的未来，下决心请小西回来，否则心有不安。先是给小西打了个电话，小西却说，还是让你哥哥回去住吧，好歹过了这一段冬春交替的季节，他在北京又不是没地儿住，只要他明白了何建国的心就好，正如也明白了小西的心一样。看态度不像是赌气，很真诚，让何建国不明白这变化是为了什么。变化的直接原因是，何建国电话打来的时候，小西刚刚从妇产医院出来，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心境之下。小西之所以不想去妈妈医院而去妇产医院，是因为妈妈医院的人认识他，他怕他们为了安慰他而瞒他。受简家那天跟他说的话的提醒，他决定去妇产医院查。事先打电话预约，挂了100元的专家号，这程序也是从简家那儿听来的，而简家呢，是从何建国那儿听来的。拿着专家号，想受简家那天跟他说的话的提醒，他决定去妇产医院查。事先打电话预约，挂了100元的专家号，这程序也是从简家那儿听来的，而简家呢，是从何建国那儿听来的。拿着专家号，向专家诊室走。小西心里头充满了辛辣的自嘲和凄凉。按说，妻子有了病，丈夫应该积极地陪她一块儿来才是啊。他们俩呢，却是以这样的一种就诊方式。而且，丈夫替妻子看病不是为了妻子，是为了决定他自己的何去何从。那天听了简家推心置腹的忠告之后，这念头便深深地扎在了小西的心上，如一根刺，不能动，一动就疼。他便按下不动， 极力站在何建国的角度替何建国想。他是农村来的，农村有农村的文化传统，根深蒂固，无后在农村是头等大事儿。而何建国对父母的孝顺，从客观上说也是优点。长达七八年的婚姻生活已然使小希成熟了不少。年轻时对爱情的要求是纯粹如蒸馏水般，不能含一点杂质。现在想想啊，哪儿可能啊，所有爱情无一不是各种内外在条件平衡之后的结果。就说何建国，如果他现在成了一个民工，一月几百块钱不到一千，天天一身的臭汗，何建成身上就是那味儿，只要他一进家，满家都是那味儿，那他还能爱他吗？肯定不能啊。自己是俗人，就不能要求别人是圣人。专家的态度令小希失望，他希望从专家那里得到的是是或者否，而后决定他是走还是留。专家呢，却不说是或者否，最后被他问急了，也是缠烦了。幸亏挂的是100块钱的特需专家号，如果挂14块钱的普通专家号，他根本就没有问专家这么多问题的时间。专家告诉他，医生越是好的医生，就越不可能跟你说是或者否。他若是想找那种满口肯定答复，甚至包治百病的，可以去街上的小广告看看。从妇产医院出来，小希的心里一片茫然。何建国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进来的，态度诚恳地请他回家，并且就他哥哥的工作安排一事感谢并道歉，很客气，很理智，也许跟他一样，也在婚姻中变得成熟了。于是他以同样态度跟何建国说了上述的那番话。其实他住爸妈家没什么不好，从条件上说比自己家里还要好一些，至少有食堂，不想做的时候还可以打饭。他不愿在爸妈家住，只是个心理问题，觉着自己不被丈夫重视。现在既然双方就这个问题谈开了，就是说心理问题解决了，就实事求是的，怎么对大家都有利怎么来就好了。回到家里，没想到何建国在家里等他呢，正跟爸爸聊得火热。见小希回来，小希爸马上说，小希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去吧啊！建国工作这么忙，还亲自跑来接你。何建国没说话，只是笑着点头，证实并加强着小希爸所说的话。此举令小希意外而感动。建国现在很忙，他是知道的，据说现在上公司里找他都得提前预约，不预约别想见得到他，比他妈妈在医院里的谱都大得多。小希就问他，那他回去了哥哥怎么办呢？何建国不说他哥怎么办，只说希望小希回家，小希爸也在一边劝他。小希深深地吁了口气，进屋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这次跟何建国闹得比较大比较久，带回来的东西比较多，收拾起来比较麻烦。收拾了一半，到打饭时间了，于是放下手里的事情去厨房拿饭盒打饭。何建国要下厨做饭来着，小希爸说什么也不让，完全不像从前。何建国进门挽挽袖子就下厨，全家人都觉得自然而然。小希不无心算，想由于自己没处理好这个关系，家里人包括最喜欢何建国的爸爸跟何建国都有些生分了。小希拿着饭盒要出门的时候，小航回来了。弟弟为何建成或说为他所做的一切令小希感激， 因此小航失去工作后，小西比谁都着急。事业是男人的立身之本呢，爸爸说的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他跟蒋家说要跟人家结婚，结婚你得有结婚的资本，总不能结了婚后让老婆养着你吧。但他知道小航肯定知道这些，不想给他施加太多的压力，又忍不住不说，就拐着弯地说，你又不用上班，一天到晚在外面瞎忙活啥呀，这个时候才回来，小夏不在了，你没事就老实在家做做家政工作，省得在家里吃闲饭。 我做家政工作，你们谁付得起我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啊？ 小西爸关心地问， 哦，面试的情况怎么样啊？ 哼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般的广阔。 起我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啊？ 小西爸关心地问， 哦，面试的情况怎么样啊？ 哼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般的广阔。 小西说，得了吧你，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咱国缺啥呀，也不会缺人。 哎，姐，但是啊，缺人才。 何建国关心地问，定下了没有啊？ 哼，正在选择。 小西说，嚯，还是抢手货呢。这时候小西爸问了， 简家对这事儿什么态度啊？ 哼，哎呀，无所谓。 小西爸哼了一声，无所谓？ 我就不信他真的无所谓。跟你说小航啊，没有哪个女人会长久的爱一个只会追在女人屁股后面跑的无业游民。 小航正色道，爸，我跟您说过，在你们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请不要跟我谈论简家。 气氛一下子就开始紧张了， 小西忙着把饭盒饭卡塞给小航， 打饭打饭打饭去，我还得收拾东西呢。 把小航推出去了。小航打饭去了，小西继续收拾东西。小西妈下班回来，一看何建国在，有点意外，淡淡的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径自换鞋洗手，问都没问一句，你怎么来了，或者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就那样把何建国撇在了一边，任他脸上堆着浓浓的笑，看都不看。小西爸有点过意不去，跟到卫生间， 建国来接小西回去。 小西妈，嗷了一声，自顾自咕叽咕叽地洗手。小西爸又从卫生间出去，对建国高声地说， 建国啊，晚上一块凑合一顿吧，我在准备研讨会上的发言，没工夫做饭。 小航打饭回来了，一进门就说， 爸，请保姆的事儿咱们还是得抓紧啊。 小西爸说，什么事儿不做不知道啊，这保姆啊很不好请啊，给家政公司联系过几次，只有20来岁的小姑娘。 小西在屋里说，小姑娘不行啊，不懂事儿，也不容易安心。 小西爸说，年龄大的也不一定就都好，楼上许教授家那个保姆年纪倒是不小了，40多了，不懂事儿，自己爱吃肉，就恨不能顿顿的红烧肉，吃得老许的血脂啊蹭蹭蹭的往上涨。 小航和何建国在餐桌上摆饭，小航说， 姐夫，能不能把小夏请回来啊？ 小西爸说，这时候想起人家小夏来了， 小航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是人才，各行有各行的人才，小夏呀，就是他那个行当里的 人才。 小夏总，怪我吗？ 是怪我， 但也不能只怪我呀，大家都有份儿。 小航说的是事实，于是都不吭声了。 何建国忙说，都是误会，解释清楚了就好了，等我打电话跟我们家说说。 小西妈从卫生间出来，不冷不热地说，不必勉强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何建国心头这火就又起来了，但是他忍住了，没说什么。当天吃罢晚饭，小夫妻双双走后，小西妈方说，何建国指不定又有什么事要求小西呢。小西爸批评说，你这是成见啊。小西妈没再说什么，脸上的表情是等着瞧。 小西爸新书的研讨会在刘凯瑞的会所里如期召开，为了争取何建国能够出席，小西不得不做出让步，让何建成住到家里。而当刘凯瑞得知书的作者竟然是小航的父亲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